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7点钟，这里原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在陪伴着各位。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温情的开场啊！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早上啊，一大早就在早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到昨天参与最王牌这个晚睡早起世界杯王牌嘉年华，我们派出的早秀听友 Raja 跟我们分享，说平分了奖金，没给早秀丢人啊。 这个心态非常好啊！ 来周五了，早安到雷清醒歌光良，我想去个地方。 我还是想出发，期待一场流浪，想去什么地方？远处有个声音，是谁在呼喊，让我不禁盼望？就算下起大雨，我依旧能出发，选个陌生方向，寻找一个解答。 想去个地方，你觉得你是爱待在家里的人，还是比较喜欢外出活动的人？ 我吗？ 嗯， 那我觉得我应该是，我在这儿当然说我是爱外出活动的人，但真的如果在夏天的高温当中的话，我估计我大多数情况还是应该都会待在家里，出去应该也会找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 对，像包括商场啊， 对， 反正就是有空调的地方啊。 嗯， 就是刚刚我们这首歌曲叫我想去个地方，也是在周五了，给大家一些周末的畅想。但最近有一项研究说，一天当中任何时间，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你经常去的地方，至多不会超过25个。 有道理吧？因为一天就那么点时间，24个小时，我每个小时换个地方， 还不够这个25个小时来用的啊。 因为其实是研究团队就是提取了40000人的这个移动轨迹，因为像现在大家可能经常会用一些比如说手环呐、啊、还有像我走路的时候计步器啊等等， 对， 来探索大家就是这个流动性是不是有规律。但是会发现最多比如说就是餐厅啊、酒吧啊、健身房啊，但是经常去的地方最多最多25个。 对，如果是一个常去的目录上面有一个新增项的话，那么相应的会有一个老地点会在目录上消失。那研究人员也认为这个发现呢可以帮助我们设计出更好的公共空间以及更便利的交通系统。说白了，大家的这种上限关注度上限就那么多。 对， 如果你开发出新的内容的话，你当然有的时候老地方有的时候就可能不常去了，对不对啊？ 在经常去的地方，你想去个地方，到了夏天应该都是有空调的地方吧，毕竟这两天天太热了。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3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本市呢还是以晴间多云为主的天气，光照充足，气温居高不下，最高的气温呢预计在38度左右，将出现6个月以来第9个高温的天气哈，仍然处在高温的黄色预警当中。天气呢晴热干燥，并且呢紫外线超级强，中午前后呢请大家一定要减少外出，并且特别注意防晒以及防暑降温这件事情哈。 嗯，这两天充分感觉到了盛夏的威力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山区可能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8度，相对湿度是15%。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 嗯，当然呢，我觉得这个天气呢就是这么的炎热，而且刚才说到了最高温度在38度左右嘛。 嗯， 这个温度我觉得算是破了这两天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值了吧。 但各位呢，早出门的朋友现在开车哈，应该已经打开空调了，在听着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来清凉一下，那就更好了。看看今天哪10位宝宝拿到了签到前10名。 对， 第一名江中草珊瑚，第二名天石，第三名山顶洞人，第四名是纪大人，第五名是生活依旧。 嗯，来看一下第6名呢是阿乐，第7名是老刘，第8名是勇哥，第9名是逝水无痕，第10名是高涛。来恭喜上的10位朋友。哎，我发现那个第一名那位朋友还真的是天天都能上榜。 哎，我发现今天真的是老朋友居多一些 、啊、 然后有新朋友绝尘侠过来问我说，静茹，我为什么老是签不到名次呢？ 对， 这个东西吧跟手速有一点点的关系， 嗯， 跟运气有极大的关系。 是， 我说的够清楚了吗？ 手速有一定的关系，跟运气有极大的关系。 江中草珊瑚也就是今天的签到第一名哈、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绝招，说好像是说到这个第8季广告，哎，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北京阅读季的广告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可以开始准备签到了。 哦，到时候就比一下，原来还真的有秘籍啊。 是，而且昨天晚上他也是关注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荣奖，他的名字应该是叫品池， 嗯， 说去参加了这个娱乐最王牌的王牌盛宴，之白给100块。他说我一直支持品池，最后这个奖金平分了，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是，反正也挺不错的哈。反正一会儿呢，我们这个晚睡早起世界杯的这个环节还会继续畅通无阻的进行当中啊。一直去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就会知道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你也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今天晚上去跟他们 PK 一下哈。 嗯，是的。那昨天呢，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哈，奉送了一首青春纪念册，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 嗯， 还有人过来给我留言说，哎呀，大早上静瑜听到你这样的歌曲，感觉就有点泪目，就想起了自己毕业的时刻。确实毕业季到了。 对。 所以呢，因为一首歌勾起了许多歌。那既然大家听到了回忆，今天我们就来回忆个够。 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曾经唱过那些毕业歌。如果昨天是听到那首歌曲有点泪目的话，那我们今天要给你的感觉是泪奔的感觉。 还好啦，第一首歌其实没有那么的夸张，第一首歌还是一个非常开心活力的感觉，适合早起的氛围。 这首很泪奔好吧，每次我在 KTV 唱这首歌就准备泪奔了， 边哭边笑啊。 对啊， 你曾唱过哪些毕业歌？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接下来来自张震岳再见，我们来一起唱吧。 许久再也见不到你，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我是 下去。 丹妞说听着歌满脑子都是吴亦凡去参加快乐大本营的时候和谢娜一起唱这首歌的画面啊、 嗯、 你为什么不是毕业的画面呢？这个打开方式不对啊。 对，而且你刚才听到我唱这句的话的时候，你忽然想到了吴亦凡，我觉得这个神转折也还是来得蛮寸的、啊、 你们应该很开心吗？ 啊，我哈哈，就是 人家发的早，你唱的晚 啊，是这意思吗？ 好多朋友也发过来自己答案了。 Rio 说毕业季必唱的歌当然属于同桌的你啊、嗯、唱起来的时候满满的都是回忆。 反正对我来说呢，我觉得 你跟同桌有故事， 你跟同桌有故事。对， Rio 跟同桌是有故事的，但是跟他有一样的呢，威也是同桌的你，还有朋友别哭，对不对哈？ 嗯，小五也提到了同桌的你以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嗯，好，包括呢北太李博呢说朋友兄弟别哭祝福都是毕业的时候经常唱的歌曲。哎，大家为什么对毕业时候唱的歌曲印象这么深刻呢？ 我也记得我们当时唱的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真的唱到的那一个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哎呦，我就现在唱起来还感觉就是声音有点颤抖，就想到大家离别的那个时刻。 掌声送给人肉小喇叭。 所以你是什么？ 我是再见，我真的就是再见， 就是再见的那个 再见 吗？ 对啊， 哦，就是刚刚的这首， 对啊， 张震岳的再见。 对， 你应该不会记不得了吧？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还可以还可以啊。 好了，大家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吧。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近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She wanna rush you while I fly, so I say wait. Come inside, I'll change your life, better prepare. Put in word, let them run the songs. Spend that body like gymnast. She has no I want. No flow, like flow. Ooh, ooh. Show me what it do. Ooh. change your life and I'm prepared. Put the world like the renaissance. And everybody like gymnast. She has no I won't. Like a pro. 首歌我要给婚姻的 DJ 多打一些分数，因为并没有听到主唱在唱几句。 但这就是 trap 吗？嗯， 哎，对，刚刚已经发出了我们这首歌的名字《鹿》，那大家应该也知道了，这是一首新歌，来自鹿晗的新歌 remix 的版本。 对，名字叫做 Troy Boy remix 啊，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鹿晗的鹿字啊， 嗯， 啊，这个也算是现在 trap 的一种流行风潮吧，就是给你展示一下音乐当中无限的这样的技巧的单元。但是具体我唱功如何呢？这种歌曲当中也看不出唱功了，对吧？啊， 总共就一个词不停的重复，可以加入我们昨天的互动话题哈。 对对， 今天来聊一聊你曾经唱过哪些毕业歌。我看到莎莎的这个答案不忍她笑出了声。 嗯， 她说我自己毕业的歌我不太记得了，但是作为毕业班的老师，我给学生放过青春纪念册和他们非常喜欢的最后一个夏天。 哎，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不错的。莎莎你这个老师真的非常好啊。你知道我们当时有同学在复读班，哦， 嗯， 然后最后一天的时候，然后他们校长过来给他们放的是什么歌吗？同学们，明天就要高考了，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天，那我作为校长呢，我对你们真的这一年都有浓浓的这种情谊在，是吧？ 嗯， 所以呢，我建议咱们全班同学一起大合唱一曲什么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 不要啊， 他们已经是复读班了，你知道吧？ 不要啊，这个校长真的太欠考虑了。 对啊， 还有 Sophia 这个答案让人挺匪夷所思的。毕业的时候唱《刚好遇见你》，毕业了你唱《刚好遇见你》。 你说的一定是李玉刚老师那个版本吗？ 对啊， 所以你一定是老年大学毕业的。 这不应该开学的时候唱吗？ 是是是，啊。 但大家很多的答案啊，集中在了一首小虎队的歌曲。但你又提到说祝你一路顺风，然后蕊也提到了那个，还有这个 M度也提到了是小虎队的祝你一路顺风。哎，通常呢我会把最后一首歌卖个关子，那今天可以告诉大家，我今天早安音乐秀节目准备的最后一首歌就是这一首祝你一路顺风。 所以你们要不要听到8:55？ 对，要不要今天坚持下去？ 对， 就为了听到一首祝你一路顺风。 对，而且你会发现小虎队的歌曲上榜的频率真的非常高啊。 嗯，因为代表着青春的记忆嘛。 嗯， 因为他们本身当时就是一个正青春的状态，而且呢伴随着一代人的记忆。那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更多的记着 TFBOYS 的歌曲了。 对， 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提到了 TFBOYS 的大梦想家，这是绝尘侠在毕业的时候哈，我们一起来做做梦想都是大梦想家。 是，另外呢好妹妹乐队的这个上榜的频率也很高。果瑞 VC 说呢，好妹妹乐队的这个谁的青春不迷茫还非常喜欢， 人家叫果 VC 了。果味 VC 是个乐队，今天还有人家的歌嘞。好了，大家更多的答案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曾经唱过哪些毕业歌，包括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分享给我们。 嗯，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这个安利一部剧啊，这是来自于张艺谋和邹静之担任编剧的《一秒钟》，最近是正式获准拍摄了啊。 嗯，这个故事呢讲述的是70年代中期，看电影是人们重要的非常大的一个精神的享受啊。那在西北的一个地方呢，张九生悄悄地从农场溜出就是为了看一场电影，但是他巧遇到了一个流浪儿叫做小吉林，最后他们殊途同归，因为一场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邹静之呢曾经执笔过张艺谋的电影《千里走单骑》以及呢《归来》的剧本，也是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哇，这几部剧一出，我觉得画面感就扑面而来了，是吧？ 正式获准拍摄了，那到时候这个杀青啊，包括后期剪辑再跟大家见面，还有一段的时间。这部剧的名字叫做《一秒钟》，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张碧晨《下一秒》。 看到你嘴角微笑，最好在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在下一秒。纯白棒球帽，墨绿色衣角，时间静止的美好，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 曾下一秒。 下一秒可能是离别，但下一秒也是全新的开始。在毕业季到来之际呢，今天早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年我唱过的毕业歌。 嗯， 童哥，我们说啊，高三毕业，老师们给我们放范玮琪版的《那些花儿》，再配上老师的鼓励跟寄语，哎呦，这给我们哭的啊，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 对，你看老师的这个鼓励是多么重要啊！这个一朵小花呢说，他最喜欢的歌曲呢，当时唱的是毛不易的《盛夏》，在他毕业的时候啊。 那说明你刚毕业啊，毕竟毛不易也是最近才火起来的。 对啊，结果你看我们刚才说那么多。人青春的回忆是小虎队，这是不是也是暴露年龄的一条？ 林宇超也来跟我们讲说，我们会说到说是小虎队唱的啊， 嗯， 但他说这祝你一路顺风是吴奇隆的单曲，对，嗯，没错，是吴奇隆自己的单曲， 对， 但是他偷偷补了一句，知道的都暴露年纪。 哎，对，你看静瑜刚才就基本暴露年纪了啊。 哎，我可是因为我你帮大家准备这首歌曲，所以我知道他是谁演唱的呀。 好了，你是中华小曲库，所以什么歌都难不倒你，对吧？啊，阿乐说，我小的时候毕业的时候呢，唱的是《那些花儿》，中学是《旅行》和《栀子花开》，大学唱的是《送别》，都挺难忘。你怎么最后唱了首《送别》？ 对，刚刚也有朋友提到的，其实《送别》真的还蛮催泪的，因为它当中的那个歌词写的哈，每每让大家念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特别想哭的感觉。 芳草碧连天嘛，对不对？ 是，就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每次听都可以想到自己之前的一些同学啊。 嗯， 那还有好心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毕业典礼上几个女生唱小虎队的再见，不是张震岳的再见，小虎队还有一个再见。 嗯， 不太清楚 了，不太记得，反正就是再见的感觉了。然后他说哭的是稀里哗啦，然后一塌糊涂的哈。现在再看到毕业册呢，还能够想到那个画面，是不是一说小虎队就更加暴露年龄？没事儿，跟你一样暴露年龄的人还挺多的。 像刚郭鹏提到了，有一位校长啊说，毕业的时候给复读班唱了一首歌叫《从头再来》，但是有更夸张的，不知道叫啥，跟我们分享说，毕业的时候喝高了。我们跟校长一起唱了一首《新贵妃醉酒》，我想知道中间的那个戏曲的部分是校长自己唱的吗？ 我觉得 校长真的蛮厉害的。 我觉得你们学校可以跟刚才那学校联谊一下，就是刚才刚好遇到你那学校是吧？ 哎，是， 李玉刚 都很喜欢李玉刚啊。大家更多的答案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刚刚推荐了一部电影，这是张艺谋刚刚立项的一部新片，叫做《一秒钟》。 嗯， 那么最近呢，由韩庚、凤小岳、李媛，还有日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名演员叫山下智久主演的电影《解码游戏》。8月3号将会在全国上映了。 解码游戏呢，讲述的是一个逗趣宅男极客的成长历险的故事啊。这个呢是日本演员山下智久首次参演中国的电影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期待一下。这也算是他演绎当中首次演绎大反派的感觉了哈。 嗯，他专业呢非常认真啊，也受到了三位搭档的一致认可。而且为了宣传这一次电影，山下智久还专门注册了微博 哦， 还专门 PO 了他跟主演的一些合照啊，像韩庚跟李媛。那么这个一打以前。打破之前这个高冷的形象，也让大家对他有了更多的好感。 韩庚如果评价他的话，一定会这是一个有态度人， 态度大师战队啊，加入态度大师战队要不要？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刚刚出道的 Numberson 成员陈立农为电影《解码游戏》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抽丝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已设定，由我来带头。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叛变。哦吼，打开人人跟踪的生存。地裂给梦有雨的起点，对抗恐惧的极限，乌云变天，时代变迁，跟我冒险坠入未知的危险，给梦难度在进阶，王牌何时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权。决斗，紧要关头，通过

秀音乐早餐时间。前两天我们走到了英国和德国，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美国。虽然美国队这一次没有能够进入到世界杯当中，但是他们的早餐吃的真的让人非常的一言难尽啊。美国人最喜欢的早餐就是松饼了，那很多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会吃华夫饼。美国人对于松饼的热爱啊，真的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了。早餐的标配呢，就是厚的松饼塔搭上果汁和蓝莓酱，也可以再来一点培根什么的。根据不同的喜好，有的人也会选择三明治、蛋糕等等，但整体上都是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这些大家听听就好了，千万不要照着美国人的方式一起去吃，否则长胖进一口就不负责任了。今天咱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是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早餐，吃这么高的热量，如果你没有机会去绿茵场上奔跑两圈的话，还是不要尝试了。 你的头是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没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管它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对象，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算找不着不情愿跟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天覆地，等不及的一手烟火两人也没差，不是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6，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王。 今天一开始呢，还是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的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强力打造的北京文化新名片“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的第9场公益活动。 这场公益活动呢是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力量将在本周六的6月30号跟大家见面。我们将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呢举行这一次的主题音乐沙龙活动哈，主题的 名字叫做音乐的力量，主讲人呢是著名的古典音乐评论家陈立。陈立老师呢是我们的音乐广播的老朋友了，他从事过音乐工作的30多年来，一直致力在大众当中来传播普及古典音乐的欣赏的知识，也举办了各类有关于古典音乐的普及讲座数百场啊。 嗯，那我们也期待这个周六他给大家带来一场古典音乐的视听盛宴。今天咱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毕业季到了，那么你曾经唱过哪些毕业歌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一笑跟我们说，同学在 KTV 唱了一夜，我听了一夜，什么离歌啊、朋友啊、一路顺风啊等等等等，最后我冲出来唱了个国歌收尾，因为别的我真的唱不全啊。 不是，碰到这种麦霸的同学呢，其实也是挺没办法的，因为你知道其实在 KTV 当中也是有些情绪跟节奏嘛，就有的时候泪点它需要酝酿，但你要一直在唱歌的话，可能这个泪点就消耗比较快一点哈。 嗯，像泪点比较高一些的歌哈，这个 Zebra 跟我们说，许飞的那年夏天，还有吕方的朋友别哭，非常的回忆杀，有没有？ 哎，是的， 就提到这两首歌就会一下子回到哎毕业季的那种感觉。 是，小苏呢说凤凰花开的路口是不是更加暴露年龄，刚才有个人已经暴露过年龄了，他们 唱 的就是这首歌。对， 我还唱了。 对，豆儿说呢，青春回忆太多了啊，因为你们昨天放的青春纪念册啊，我回忆了一天，我和老公就是同班的同桌啊。 那你们俩不应该是同桌的你吗？ 对啊，因为应该借个半块橡皮什么的，是吧？ 哎，是 M 度跟我们说郁可唯的《时间煮雨》啊，真的是很想念当时的这些朋友们。 嗯， 可能是女生吧，就是讲述女生之间友情的这个《时间煮雨》更能够打动你的心。 是，但是男生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别闹说《老男孩》这首歌曲呢，满满都是这个泪奔的回忆哈。 嗯，丙也提到了，也是比较暴露年龄感的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 而且 我每次觉得那个唱这个歌特费气，你没有觉得？ 特别费气， 爆破音特别多。朋友， 而且关键是，划重点啊， 嗯， 看 KTV 长知识，唱朋友这首歌曲呢，他们在大雨当中晒个大橄榄球，你知道吗？到现在为止，我在想，嗯，这好像为中国的橄榄球事业普及做出一定贡献啊。 还有小五也说了，哎，我这个职业呢有个特殊的毕业，我们会唱送战友啊、驼铃啊等等的，每一次都很泪奔，应该是有当过军人的啊。 是军旅生涯啊。 嗯， 浪毛心说呢，又是一年毕业季，记得自己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在学校大合奏青春纪念册啊。 大合唱、大合奏，这得每人会 每人一个声部啊。 但青春纪念册大合唱其实还挺难的， 嗯， 因为首先就曲调比较欢快，在一个整个唱起来的时候，就是感觉不是那么的好控制一些啊。 对， 红人也提到了说，朋友、祝福还有一路顺风，这都是我们毕业季的时候唱过的歌曲。嗯、 Lisa 说，我们唱的是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那首歌哈。 对，还有小土队的放心去飞，以及是肉啊提到好妹妹的不说再见啊，这都是毕业季的一些热门歌曲。 是， 更多的答案大家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毕业季到了，哎，我毕业的时候呢都曾经唱过哪些歌曲呢？ 但是刚才我们还没有听到有人说这首歌曲，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会被提及的次数还挺高的，应该、啊、 因为基本上属于词当中就句句戳心、 嗯、 但是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黑板上那道数学题，你舍得解开吗？ 哎呀， 你舍不得你也解不开啊。 对啊，那个最后一道大题是不是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了又 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 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竟无止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两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近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刚刚这首来自胡夏的《那些年》啊，真的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就是经常你会听到一首歌，哎，我听过，听过，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想不起来了。音乐氧气共存王刚刚就是这样的状态。你们放这首歌，我听过，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对，是很非常非常这个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哈。 对，但是对于这首歌曲可以勾起他们回忆故事的人来讲呢，那这首歌的名字就一定是记忆深刻的。 嗯， 苦瓜2007说这首歌确实很戳心，想起自己青春岁月和学生时期的恋人，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分开了，心里总是有那么一圈伤怀的。多年以后呢，再见对方啊，就是会心一笑，把一切都解开了。你看现在大家都过得很好，也就很欣慰了。 嗯，你刚才说的这一段《果果2007》，你说的不是《再见前任攻略三》吗？ 提到了这个那些年哈，像这些有学生恋情的朋友，可能想起就是这些。 对， 那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时代并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来讲 啊，是吗？ 是啊，是啊，是啊。 大爆料， 学生时代嘛，我们只能想到的就是黑板上的排列组合，我到底是解开还是不解开呢？ 对，这道题你如果不解开的话，高考应该就考不上了哈。 不忧之语说，排列组合很简单啊，你做不了最后的大题，静宇你要不会的话，拜我为师吧，我教你。 你真的有这么有自信吗？ 我都毕业这么多年了，不要让我再学数学了，好不好？当时选文科就是为了上大学的时候可以不用再学数学。 就是因为那道题没有解开，所以呢，这个静宇才选择了文科专业。雨涵宝宝说太讨厌了，把我唱哭了。对，就是 毕业季的歌曲本身就非常戳心，对不对？ 是一首歌的力量啊。太子跟我们分享说，哎，记得毕业的时候，那会儿班里几个男生弹着吉他伴奏，全班男生呢先是给女生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大家一起合唱了红日还有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大家一起合唱红日， 明晚总是灯牌， 过年大家一起还要唱粤那个广东话的版本，对不对？ 是，但是能够想到画面感很强哈。 是， 男生抱着吉他伴奏，然后全部男生给女生唱，最后的时候，哎，就是男生也会非常照顾女生的，在毕业的时候的一些感受，比如说很多学校还有拉横幅啊等等的一些，就让人家回到了这个青春时代的感觉。 哇，你说到了这一幕，我全身忽然起鸡皮疙瘩啊！我觉得男生给女生全体来做这样一个动作，其实还是确实挺感动的哈。啊，Gloria 这样说。作为一个学校的院长，每一年的毕业礼的歌呢都真的是耳熟能详了，不过呢去年的这一首 My Lighthouse 真的是无比难忘啊。 嗯，大家更多的是听中文歌曲，因为当中的这些歌词更容易戳心一些哈。但英文歌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可能会是描述毕业的，或者说恋人之间分别了之后又重逢的这种感觉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 OneRepublic 和 Logic 的一首合唱，叫做 Start Again。 青春毕业之后呢，你还想不想再重新来一遍呢？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Can I just turn back the clock? Forgive my sins. I just wanna roll my sleeves up and start again. I don't think I messed it up. Time and time again. But I just wanna roll my sleeves up and start again.Switching up the lanes, stepping out the frame I'm in. I was pulling on the reins, sick of all the same happening. I swear I was looking for disaster, mixed with a bottle of gin. And just because I come home after doesn't mean you take me in. You see, my world is spinning like there's nothing below. You see, my world is feeling like it just might explode.Just turn back the clock, forget my sins. I just wanna roll my sleeves up and start again. I know that I messed it up time and time again. I just wanna roll my sleeves up and start again. Feeling like maybe I'm unappreciated.Like my presence in your life has been alleviated. I feel like everything I've done before is different now. But I can see clearer than ever from a distance now. Every day I do it, I've been going through it. But you never knew it cause I never showed you. You gave me the world so I feel I owed you. I'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mirror, that's the old you. I'ma get it right now, don't know how. But I promise that we're gonna make it somehow. I'm all in, it's from the heart again. Open up your mind and maybe we can start again. Can I just turn back the clock?I just wanna roll my sleeves up and start again. I know that I messed it up time and time again. I just wanna roll my sleeves up and start again. Yes, I know it's hard to take it backwards from my mind. I need to get it right, need to see some light coming. Can I just turn back the clock, forget my sins? I just wanna roll my sleeves up and start again. 来自 OneRepublic 和 Logic 的一首合作歌曲 Start Again。7:51，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李荣浩的一首新歌啊，他是在6月22号要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复古概念系列，一共有两首歌曲，这是6月开始的一个崭新的企划。那第一部歌曲已经放出了，叫做《王牌冤家》， 听起来感觉像电影的这种画面的即视感哈。当然，同步释出的两首复古单曲呢，《王牌冤家》以及《念念又不忘》，是为10月17号即将发行的新专辑来暖身的。10月17号发行专辑， 六月份就开始放出这种， 提前好几个月啊。 对啊， 但刚刚你提到这个《王牌冤家》，听起来很像电影的名字，其实就是跟他有关系的。 嗯， 这是李荣浩对于2004年就是金凯瑞主演的这个经典的同名电影叫做《王牌冤家》的一个致敬啊。 是的， 他也是通过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情感，还有带给他的一种感觉，然后写出了这样一个复古风的歌曲。 突然，你刚才提到了复古两个字，我觉得这两个字本身跟李荣浩就有很大的关系和这种牵连感。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王牌冤家》，来在歌曲当中找一找那种对复古的极致的追求，来决定好不好。 他的新歌《王牌冤家》是不是很好听？ 很好听，而且我觉得真的好听的歌曲就是旋律一开始出来那段音色就非常抓耳朵啊。 是刚刚开始被大家发现的时候，好多人说哎，他是不是在模仿周杰伦啊，是不是周杰伦第二啊、 嗯、 但现在发现完全就是自己的特色。 对， 这两个人除了同时都是唱歌发音极不清楚以外，基本上没什么共同点、嗯、 就是首先呢这发音都非常李诞风啊，然后呢 大耳蛋， 另外呢就是 大耳轮， 哎，他俩的这个眼睛就是对吧， 小小的 看着还有点相似的之处了哈。 嗯， 嗯，那刚刚有说到了李荣浩的新专辑，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综艺节目，是上周六开始播出的，美国经典的喜剧节目周六夜现场呢是拿到版权，有了中文的版本， 对， 首播成绩还算不错啊。 嗯， 因为弹幕当中发表评论的网友也都说哎，第一期节目感觉还挺好笑的。 嗯， 那节目一共设计了17，整体模式还是遵循原版设定的。 嗯，当然呢这个原版设定呢就是由明星开场脱口秀，然后情景剧、周六夜班车、 VCR 的短剧以及扎心金曲榜啊、剧组谢幕等等环节啊，这一排的系列环节都是原来的这个经典的这样的一种设置，采用 用了一镜到底的准直播的拍摄手法，所以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陈赫和岳云鹏去担任首席主持人。你听这两个人名字就觉得好像还蛮有意思蛮搞笑的哈， 觉得他俩应该能掐起来吧。 对， 而且每期呢也会邀请不同的飞行嘉宾来进行演绎。那首期进入到节目当中出演的是张杰， 哎， 感觉到奶爸张杰最近也是很忙碌啊。你看刚刚从这个创造一零一当中导师跟着一起毕业， 嗯， 马上又投入到了周六夜现场的这个现场剧的演绎当中啊。 对，而且我知道他前两天呢还专门回了趟母校，然后呢在母校的这毕业季的颁奖的这个晚会当中 唱歌了， 突然就出来。而且你知道他当时怎么出场吗？ 嗯， 他当时拿了一个黑帽子，然后突然假装工作人员配合后台，突然全场那个灯灭了，然后大学生正当不知所措的时候正在唱他自己那首歌嘛， 嗯， 他突然嗷一嗓子出来，然后全场就炸裂了啊。对， 我以为是会放出经典的张杰腰，然后再唱一下逆战之类的。 哎，他唱的是逆战啊， 真的是逆战， 真的是逆战啊。 看来张杰腰还是经常要拿出来给大家熟悉一下的。 对， 今天咱音乐秀也跟大家聊一聊毕业季到了啊。除了像张杰这样回到母校当中献唱之外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毕业的时候你曾经唱过哪些毕业歌。 嗯， 小春杰说，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分享的歌都不行的 啊，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同学给我写了一首歌， 哇， 然后男生大合唱，虽然整首歌都是黑我的，但是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那首歌去你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真的是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哈。 你就想想有多少人一辈子能有机会得到一首别人给他专门量身打造的单曲啊。 对，而且还大合唱的形式来，那你是有多黑，全班男生一起 diss 你哈。 Gary 跟我们说，大学毕业那年呢，我给我女友唱了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哇，嗯，这个真的有点泪目。 对对对， 那看完毕业那一年说分手之后的舞台剧以后呢，我就离开北京了，后来我还是回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而且我把他也骗回来了。 哎，这个结尾感觉 ending 结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也不愧是独家记忆这首歌曲所传递出来的一种感觉了啊。 大家更多的答案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 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 9.1 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 至25.18万元。 老板来电话，让马上汇笔钱， 球赛可快开始了。 没事，马上就能回来，我有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 比赛正式开始，十号带球突破射门，球进了， 好球。 一楚倾城，诚信天下，线上线下同品同价。蓝景丽家大钟寺家居广场，北京人的诚信家居商场。 七月国华店庆了，七月国华店庆了， 七月国华店庆了， 黄金免费换，翠钻珠宝价格减，买首饰到国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外环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嗯，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 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荷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8:02，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昨天晚上精彩赛况的时刻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 荣威 RX 八世界杯清晨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 八特别呈现。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昨天晚上的球啊，大家应该看的还是比较舒爽的，因为像昨天凌晨2点这一场，基本上出现的球队已经确定了，就是看谁是小组头名，谁是小组第二。 对。 那么就在今天凌晨的2点钟呢，2018世界杯 G 组末轮的一场比赛展开角逐，最终的比分英格兰0-1不敌比利时，前曼联边锋贾努扎伊进球，而拉什福德错过了单刀的机会，比利时全胜出线，将对战日本队，而英格兰小组第二将对战哥伦比亚。 嗯，跟你刚才这场比赛相比呢，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场比赛呢，就是算是已经出局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种交锋了。突尼斯迎战巴拿马队啊，上半时段呢，麦里亚赫是自摆乌龙，下半时段呢，本尤素福打进了世界杯史上的2500个球来扳平，而哈兹里一传一射成为了本届杯赛至今为止进两球且两次助攻的球员。最终呢，突�尼斯队是2-1逆转取胜，终结了40年来的13场世界杯不胜的尴尬历史啊。 昨天晚上10点的这场比赛啊，2018世界杯 H 组末轮的一场比赛，大家应该看的是非常揪心啊，也非常的精彩。最后呢，是哥伦比亚1-0战胜了塞内加尔，巴萨后卫米纳是头球绝杀，而哥伦比亚获得了小组头名晋级，塞内加尔获得了小组第三。到这里啊，非洲球队是全部小组赛都出局了。 是，昨天晚上呢，22点钟的世界杯 H 组的末轮的一场比赛呢，是非常引人关注啊。此前的两轮出现致命失误的川岛勇士，神勇的扑出了格罗斯基的头球，而下半时段呢，波兰中卫贝纳德是破门，最终日本队是0-1负于已经出局的波兰队，与塞内加尔队积同分，净胜球、进球数以及相互交锋呢都持平。这种情况下呢，日本队竟然是凭借着红黄牌的扣分更少而压过了塞内加尔队哈，排名小组第二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由公平竞赛的积分来确定最终排名的这个情况哈。 这个真的挺好玩的，因为昨天很多人吐槽说，没有想到到最后大家比的居然是黄牌的这个数量。 对， 赛前没有人想到，就是日本队这次算是比较稳啊，但是居然差点没有出现，这有什么没想到的？德国队已经回家走秀去了。 嗯， 但是哥伦比亚，我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就是黑球迷啊？ 不是， 我是真 球。关键你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起昨天你放了一首这个《好运来》这首歌曲啊。 我是真的觉得他们能进入到下一场的这个1/8决赛当中呢、啊。 对，当然呢，这个开赛至今的表现比较惊艳的塞内加尔队呢，还是遗憾出局了。所以呢，在足球的世界当中，不到最后，永远不要说绝对这两个字哈。当然呢，在这场比赛之后，16强的对阵呢，就是正式出炉了。所以我们今天早上音乐秀呢，为大家第一时间赶快去分享一下这16强的对阵表哈。 是上半区呢，是乌拉圭对战葡萄牙，法国对战阿根廷，巴西对战墨西哥，比利时对战日本队。 哇，强队林立啊！下半区呢，就是西班牙对阵俄罗斯，克罗地亚对阵丹麦，瑞士对阵瑞典，英格兰对阵哥伦比亚哈。 所以大概看一看这个16强的对阵啊，上半区就几乎是死亡半区了。你像乌拉圭、葡萄牙、法国、阿根廷、巴西、比利时就都在这个半区。 对， 就想要杀入这个半区，进入到最后的决赛真的是挺困难的。 对，而在相比之下呢，下半区呢就只有西班牙呀、英格兰两支传统豪强，晋级之路呢也许会相对平顺一些。但说到底呢，这是世界杯的比赛，所以不论处在哪个半区，想要晋级最终的决赛，一直到捧起大力神杯，都要经历一组非常严峻的考验哈。 这次2018世界杯啊，让天台见成为了一句流行语。 对， 其实也说明到，就是世界杯的比赛，没有哪个是传统豪强，你就一定会走到最后，或者说哪一个一开始不被看好呢，就可能早早的回家去，一切皆有可能发生，而且真的跟运气有很多的关系。 对，这 包括像小组赛的积分的状况。 对，其实这也是世界杯的这一种魅力嘛，对吧？如果一开始 你就知道所有强队都会晋级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变得不好玩起来哈。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06年世界杯的时候抽签仪式演唱的歌曲。 嗯， 其实一开始抽签哈，大家都预测，哎，这是进了死亡之组，哎，这个可能运气比较大一些。 对， 所以说沾上了一点点的运气，加上更多实力的世界杯，可能就是我们共同喜欢的原因吧。 Sé que tú ya no me quieres y eso es lo que más me hiere. Que tengo la camisa negra y una pena que me duele. Mal parece que solo me quedé y fue pura todita tu mentira. Qué maldita mala suerte la mía que aquel día te encontré por beber del veneno malevo de tu amor. Yo quedé moribundo y lleno de dolor. Respiré Cama, cama, baby, te digo con disimulo que tengo la camisa negra y debajo tengo el difunto. A enterrártelo cuando quieras, mamita. ¡Fuera! Me supo a gloria, hoy me sabe a pura miércoles por la tarde y tú que no llegas, ni siquiera muestras señas y yo con la camisa negra y tus maletas en la puerta. Mal parece que solo me quedé y fue pura solita tu mentira. Qué maldita mala suerte la mía que aquel día te encontré por beber. 好烦啊。 哎，我跟你说，这个世界杯期间听到这种南美风情的歌曲真的超级带感。就平常呢，你觉得听这种歌曲其实全身也有想耸动一下的感觉，就像去年 Despacito。 是， 但是尤其在世界杯期间你听到南美的歌曲，哎，就是浑身都有力量的感觉。 你会发现现在基本上这个体育项目哈，特别是足球，最后的这个主题曲基本都是南美 风 情居多一些。像今年俄罗斯最后听完之后，你完全听不出来这是哪一届，怎么感觉也是南美风情的歌曲。 我以为他们会放一首什么卡秋莎之类的风格的这种乐曲啊， 大家可能嗨不起来吧。 是是， 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是0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演唱的歌曲，那因为小语种啊，我也不会念。那大家 Welcome to the ground， 你确定吗？ 不知道。 因为每次大家可能早上上班的时候听到早秋一首歌，哎，特别喜欢，我想知道歌名是什么，可以在中午之后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索取到今天所有的这个歌曲的名单了。 对，如果你们发早的话呢，就只能看到昨天的名单了。 是，我们每天更新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号召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晚睡早起， 世界杯了。 对， 十六强对战已经出炉了八分之一决赛，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看？ 是，当然要一起看了，对吧？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之前我们要先抛出今天下午我们要去赢取奖金的这一段，不说赢取奖金， 不，我们去参加娱乐最王牌这个世界杯嘉年华之王牌盛宴。 嗯， 那么这个游戏的规则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就是老白跟艾科会确定一个关键词，然后有一个答案，你就问他们答案，比如说是球员吗？哎，是法国的吗？ 对 ，格林比赛的吗？他们会回答你是或不是，最后猜出就可能会把奖金拿走， 逐渐缩小范围。而且昨天呢是300块的奖金，两个人平分嘛， 是。 所以今天他们的奖金现在是100块哈。 嗯，那我们来告诉大家题目吧，然后大家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好了。 嗯， 那世界杯的16强名单已经出炉了，亚洲只有一个球队晋级到16强当中，非洲是全部的都回家了。 对， 那么我们就想问大家说，亚洲独苗是哪个国家？ 对，把他的这个国家的名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会有机会赢取今天下午去对战的这样一次机会哈。 嗯，那大家确定好在晚上6点钟的时刻，你要有时间哈来接听一下老白的电话。 嗯， 上次我们就听中非常可爱，就是早上听到我们说要老白给他打电话了之后啊，号召了所有的同事，大家集中在会议室 开了个会啊， 就等着老白给他打电话，结果最后人家真的把奖金拿走了， 太厉害了。就是这个功课做的足，最终呢确实也会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一种感觉哈。 对， 赶快把你知道的答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吧。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浩婶儿，你们家遥控器谁掌控啊？ 必须是我呀。 这么厉害，一家之主哦。 主啥呀，我老婆只是懒得动手，她要什么台我给她调什么台呗。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至25.18万元，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嗯，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短短广告的时间，大家已经把答案发过来了。今天想问问大家啊，十六强的名单已经出炉了，只有一支亚洲球队进军到了16强的名额当中。 嗯， 那它是哪个国家呢？ 对，它是日本。嗯、 是、 啊，有点反应有点没有那么跟上，因为刚才我一直在看木木木这一条啊。木木说，昨天呢，日本最后来回倒脚。特别不敬业啊，真心的想送给他们一首好运来，祝他们早日回家。 求你别黑 我 了，谢谢。我 懵了一下，我说哎，为什么一首好运来，后来想哦，这已经变成我们早安音乐秀的一首神曲了，对不对啊？ 所以昨天听了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意思，不知道的也不要知道，不要知道了。我都会觉得我是黑球迷哈。但是有朋友呢真的就是哎，责任心特别 强，觉得一定要代表我们早秀去娱乐最王牌的这个王牌盛宴当中表现好一点。就是杰真二说日本我知道，但是你们别选我，别选我，我是真真的伪球迷，我怕晚上答不对。 谢谢谢谢啊。那最后呢，我们还是选出了你远去共存亡，手机尾号是9799的这位朋友啊。今天晚上呢，这个请在6点钟的时候保持你的手机畅通就好了哈。 嗯，那大家答过来的答案都是日本队哈，只有 Amy 大云依然保持他坚定的初衷，中国队16强、嗯、 特别特别的出挑啊，16强如果我们中国队能进的话，真的做梦都会笑醒啊。 美好的期待，我这是真心想送他们一首好运来、啊 嗯、不能送不能送不能送， 是真的好运来的意思，想到哪里去了、 嗯、是、啊、 但是昨天晚上的这个英格兰跟比利时的这场比赛啊，虽然说早早就已经确定了两支球队都能出现， 嗯， 那么但是呢就是两个球队因为确定要在下半场的时候16强的这个八分之一决赛你要遇到哪一个对手，所以两支球队期待还都是挺拼的。 是，但是呢其实比利时队呢总体来说还是算是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这个一定的这个战力，所以呢把他们的卢卡库以及呢这个阿扎尔以及呢这个德布劳内都放到场下。但其实卢卡库最近其实还挺受人关注的啊，因为他进球多、嗯、而且呢最近场外的一些故事也是被大家广为传颂跟分享， 是也是他独特的成长经历。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央视足球解说员曾侃，他正在俄罗斯来跟我们分享卢卡库的故事。 卢卡库的这个有一个外号啊，叫做小魔兽。那为什么这么叫呢？首先呢年纪本来就不大，成名的又很早，再一点的身体素质真的是太好啊。不止有一个教练或者说是这个球员说过，如果要有一个完美的前锋的话呢，一定是卢卡库的这个样子，黑又硬，速度又有啊，包括这个进球的能力等等都有。尽管呢把握机会的在门前的这些有时候失之交臂会让大家呢对他的状态产生诟病，但是你永远无法忽视他，这就是他的特点。有一张照片你去看一下啊，就是说小时候卢卡库呢会被要求看这个身份证，那个照片是什么照片呢？是12岁的卢卡库参加比赛的时候，卢卡库比成年的裁判都得高，然后对面开球的孩子只到他的这个胸口以下，差不多就是腰这个位置。你说你要是对方的这个家长或者裁判，你是不是还得去看一下身份证？这孩子到底是12岁吗？这是个玩笑话，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呢身体素质真的太好了。那这个身体素质也让他备受这个关注，也是他能够从穷苦生活当中脱颖而出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卢卡库他是很多这些非欧洲本地居民的孩子在欧洲成长起来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些孩子他能够进步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是来源于一个好的地区的足球基础，能够让他获得足球的专业的训练，同时能够被发现他，所以可以成长起来。无论你来自于哪儿，只要你能够踢得出来都行。你看就拿德国队来讲，京多安、厄齐尔，这些都是土耳其裔，这样的例子会非常多。那么再有一点呢，还是的确这些球员他们会很珍惜自己的这个机会和生活，所以一旦给他们这样的机会的时候都能够把握得住。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这些球员呢他丰富了欧洲原来的足球的打法。英超联赛举个例子，在90年代以前那真的是传统的身体对抗啊，这些这个大范围的长传冲吊。什么时候开始有改变呢？就是当年温格到了阿森纳的这个时候，引入了很多法国球员，引入了很多先进的训练的理念，改变了球员们的生活。同时也是因为逐渐的这些外援政策的这些打开了以后，就让五大联赛当中的流动性更大。所以流动性大也是导致这次世界杯很多非传统强队哎那么强，看似冷门频出的原因。但是这都是因为俱乐部比赛的质量的提高来反哺到了世界杯上，让他们悬念迭增。所以通过卢卡库，让我们来看一下世界足坛这些年尤其是欧洲那边的一个改变，以及他们足球基础的一个强大。 好的，非常的谢谢曾侃。我觉得最后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在这些联赛当中哈、啊、他取得的一个成果最后反哺到世界杯的一些阵容名单当中。 嗯，说的非常好，尤其他刚才提到卢卡库的整个的他的这个功效以及作用，听起来感觉卢卡库像一味药丸的感觉哈、啊、但实际上卢卡库的出现呢，我觉得极大的改变了整个的这个欧洲足坛的一些格局。比利时的这帮黄金一代呢，现在的确呢是有继续向着他们更高远的目标来冲击的这样一种感觉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比利时接下来的这个世界杯征程。虽然有人说大力神杯最近的

8:25，早安音乐秀娱乐最王牌晚睡早起世界杯嘉年华的第二波继续上线了。如果想要了解一下我们嘉年华具体都做些什么，大家可以发送数字一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上一场活动的回顾。 是上一周呢，我们在亦庄度过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夜晚，也和英格兰的快乐的足球一起迎来了一个6-1的大比分。所以呢，英格兰的这场球呢，真的是好运来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周末呢，让我们一起来到海淀，一起去关注一下万众瞩目的1/8决赛的首场比赛淘汰赛哈，法国迎战阿根廷的这场强强对话啊， 非常好看啊，有精彩的比赛，同时呢，我们现场也有好玩的游戏设置，到场还有神秘的礼包赠送。这一次的活动地址呢，哎，我们从南边的亦庄迁到了西北部的北京交通大学的海淀地区啊，高粱斜街的精酿啤酒，高粱桥斜街的精酿啤酒啊， 是。 大家现在要报名的话，可以发送报名两个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这个周末和静瑜、郭鹏还有白吉、艾科四位主持人一起去看球。 是报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我们到时候看看谁会有这样的幸运，跟我们一起来继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次世界杯的王牌盛宴哈。 是，那如果没有被我们选中哈，就是最后会打电话挨个通知大家的。那如果也想去现场看球的话，大家可以自行前往，就是在北京交通大学高粱桥斜街的精酿啤酒。然后你跟老板说我是974的听众，还会有额外的折扣的。 对，哎，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哈，忽然感觉哎也牛了起来，咱们背后也有人的感觉哈。 我们前两天呢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球啊，那有一场呢就是德国队的比赛，大家都不忍再提。但是最近德国的经济研究所公布了一项调查研究，因为这个德国队和韩国队的小组赛是在德国工作日下午4:00开球的，只有30%的德国员工坚守岗位，导致德国差不多经济损失了1.3到2亿欧元。 关键这场球还没有赢，然后呢研究机构还认为同时一起观看比赛呢也可以加强团队精神，但是呢他没有说看到德国队输球之后球迷这种心碎无力工作是不是也会带来一定经济损失呢？ 我觉得这个经济损失应该要远远要超过2亿欧元的这个数额吧。 我觉得更大的是一个来自于心痛了，对不对哈？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中信银行隆重推出限秒贷产品，凡北京地区按揭客户均可申请最高额度30万元的消费贷款，手续简便，按日计薪，随借随还。中信限秒贷，一秒即可贷，详询中信银行各网点。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3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本市还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光照充足，气温居高不下，最高气温预计在38度左右，将出现6个月以来的第9个高温天气，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天气晴热干燥，而且紫外线很强，中午前后请减少外出，并且要注意防晒和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 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8度，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事实上我没有名字，许君2018全国巡演北京站将于今晚在糖果 Live 开唱。通过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不少观众认识了音乐人许君。在去年的第28届台湾流行音乐金曲奖典礼上，他凭借专辑《万松岭》获得双项提名，得到业内的认可。这次的巡演核心专辑《事实上我没有名字》同名，专辑品质值得品味。李宇春2018流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明晚7点开唱，多元跨界和时尚。这几年李宇春已经成了半个时尚界人士，每次演唱会李宇春的服装造型和舞台都会充满走秀范儿，而这次主打的主题还是新专辑流行，现场布置炫酷。日前由文牧野导演、宁浩监制、徐峥监制并领衔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发布了电影主题曲《只要平凡》，用歌声演绎了各色小人物的生存艰难和为生活付出的努力。《只要平凡》由张杰和张碧晨倾情献唱，作品播下了嬉笑怒骂的诙谐外壳，直指柔软而慈悲的内心世界。小人物的困顿、勇气、蜕变流转于哀婉的歌词之中，好似一出致敬命运的动人自白。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方向，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方向，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京承高速来广营桥进京方向，以上是事故路段，请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在清晨的阳光里跳舞，在人数的频率中感受幸福，这一天的能量，这一天的希望。哦，早安音乐秀。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想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世界 也是很多人在毕业的时候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嗯，刚才一出来前奏的时候，我就感觉泪点已经快来到了啊！ 特别哭， 是因为这首歌曲呢，前奏一听，你就会有一种哎，时间就已经那个针就开始往回拨的感觉，时间倒流，时光三十年的感觉。 是，今天毕业季了啊，这段时间毕业季了，所以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在毕业的时候曾经唱过哪些毕业歌。 嗯， 我叫周丢丢，说一起唱再见啊，也是今天我们送上的第一首毕业歌。 是， 全班都是男生，居然大家都哭了。 所以我跟你说嘛，真的有很多人对这首再见很有感情，虽然是比较快节奏的一首歌曲，但是实际上里面充满的是淡淡的伤感的这样一种元素哈。 会有的喵提到说，毕业的时候和室友一起唱了 SHE 的魔力，哇，这首歌很适合女生之间的友情啊。现在每次听到的时候还会再想起他们。 哎，我们下次也可以红队蓝队 battle 一下再见跟魔力哈。 是，但我们最近的 battle 呢battle 的是舞蹈，因为下次再 battle 一下唱歌好了。 嗯，好的。 那大家想观看一下我们的 battle 大战的话，可以发送红队或者蓝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两段炸裂的小视频。 然后呢，这个 Bob 说，有没有人唱无印良品的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呢也是无印良品单飞的 EP， 写得非常有意境啊。 还有向前看跟我们说，当时啊天天躺在操场上唱我们都是好孩子， 我们都是好孩子。 接下来这首我看你唱不唱得出来啊。小苏说评剧，哎，我们毕业的时候唱过，是不是也很暴露年龄？ 评剧啊，他们是唱的是那个评剧吗？评话的评剧吗？ 不是那个。不论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我也是中华小起哭啊。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啊，好了。 完全带跑偏了啊！这 他是不是很暴露年龄啊？没想到我们俩都会唱，不暴露年龄了 啊！是啊，这个围剿内容呢，内层说《水木年华》的启程有没有人唱过？ 嗯，《 水木年华》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校园风格的组合嘛。 是，老虎妞也提到了说《再见了我最亲爱的》，还有《一生有你》啊，这些都是毕业的时候曾经唱过的歌曲。 是，这些歌曲呢，我觉得都还是把一波又一波的回忆杀带到我的身边。最重要的是，这些歌曲还都是你们青春的时候年华的见证了哈。 但青春的时候也会闹出很多好笑的事情，像艾瑞卡佳佳跟我们说，大四毕业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喝多了，拉着辅导员的手就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到这儿没有毛病对吧？ 对，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我就是你爸。 哎，我跟你说，这是早安音乐秀的历史上啊，这个、 第二好笑的段子。 对，第二好好笑段子，第一好笑段子就是跟领导抢着去付账，然后一把领导推在了地上，对吧？ 我不知道你这朋友是真的喝多了，还是积怨已久啊？ 对，而我特别关心的是他醒来之后，他后面的结局如何啊？ 大家在想，反正毕业了，反正毕业就已经拿到了， 送他一首好运来，好不好啊？ 你曾经唱过哪些毕业歌？答案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那么毕业季之后呢，就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入职，也可能是有一段时间的间歇期。 对， 那后天就是七一了，红色旅游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 嗯，很多家的旅游平台呢都是这个显示的今年的消息，暑期呢估计是有超过1亿人次的游客会参加红色旅游啊。红色旅游呢平均的年龄呢从3年前的32岁已经下降到了如今的28岁，年轻人也逐渐的成为了主力人群啊。 像延安、上海、嘉兴这些红色旅游目的地也将迎来接待高峰，接下来的这个地方也不例外。 那是那一年蝉声的夏天，两只小手学会了道别，也伸向明天。一首歌是一条河，流过寂寞，流入梦，让我经过你那些的经过。 来自周笔畅和李谷一版本的《浏阳河2008》，其实当时这种合作的方式推出的时候，还蛮引起大家注意的，因为没有想到说民歌还可以跟流行曲风这样子搭配一下。 对，而且很有 R&B 的感觉和味道嘛。但是刚结果刚才呢，我和静瑜一开始我们俩在这个中华小曲库的合唱，然后呢，我们俩就开始爆笑起来，说为什么呢？ 看到了郭威的一条消息啊，他说我在堵车，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堵在一个公交站前面，那就是我也没有摇起车窗，就音箱大家也都听得到的，公交站前面人很多，一句浏阳。所以窗外的人都在看我，这确实蛮尴尬的。大家想说这 你在听什么台啊？ 没关系，就是后面出来以后我觉得应该会 为自己挣分， 可是应该不会堵那么久，或者等车的人也不会等那么久吧。大家对他留下的印象就是会在大早上听民歌。 对，哎，但郭威我跟你说啊，其实别人真正的意思是他们也真的很想跟着一起唱起来， 他们是这样的，觉得哎有品位哦。这是哪个台，要大声告诉他们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对，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主要是在大家毕业季的时候常听的那些歌曲是哪些哈。 Lotus Blue 说毕业的时候唱的是放心去飞，也暴露年龄了吧。当时唱着放心去飞，勇敢的去追，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一唱到这儿啊，说好了不掉眼泪，眼泪开始哗哗啦啦的，止不住了。已经 那句歌词绝对是让你掉眼泪的意思哈。当然呢，谢 Felix 说在我们的毕业音乐会上呢，和学姐一起唱了一首啊，你写 被你写在我歌里， 被你写在我的歌里，就是那个苏打绿、吴青峰还有艾拉陈嘉华合唱的。 下次稍微断个句嘛，我看不清楚啊。在最后的这个喊楼的晚上， 喊楼这个词用得非常的精准。 喊楼的晚上和几个哥们儿一起唱了啊，就这样吧，得到了广大朋友的积极响应啊。他们愤怒地说：“抓紧睡觉了，明天还得参加典礼呢。” 但是毕业的同学们应该都有过这个喊楼的经历哈，男生是喊楼，女生是在这个楼上看着他们。在下面喊楼，一边一边的，然后再演唱各种各样不同的歌曲，有时候会扔包零食下去之类的。 啊，你们玩的这么嗨啊？ 对，很好玩啊、哦、这就是毕业的时候大家一起共同的一些回忆嘛， 有一种唱山歌对唱的感觉，哟吼哎嘿那种感觉是吧。 睡也睡不醒说，当时跟一个女生的男朋友一起唱了一首不再犹豫啊，唱完说、这哥们儿广东话说的真好，后来才知道人家就是广东人。 真有意思，关键你前面那个前提跟一个女生的男朋友 跟自己很喜欢的女生的男朋友。 对啊，我总觉得这个故事还可以再扩充800字左右啊，也算是毕业季的一个小小的遗憾之类的哈。 毕业季的歌曲呢，有些是很欢乐的，有些是很催泪的，还有一些呢是前奏响起之后就让你开始追忆那年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匆匆那年》。 大年有多少歌也数不尽我们当时的回忆啊。刚刚说了有喊楼的这个习俗，我说了会扔包零食下去，双子的天平说你拿我们男生当宠物啊， 似玉系的感觉哈、 啊。但是喊很久会累啊，扔些零食大家一起吃啊。 啊，是这个意思是吧？那我还以为你们要扔矿泉水下去。 不不不，这会很危险，特别是要告诉大家、 啊、 虽然在毕业季了，但是千万不要往楼下随便扔东西，本来挺开心的一个事情，那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不好了。 对对对，大家可以尝试把矿泉水里面水往出倒。 别别别 总是有用这样的感觉。哎，说实话啊，这个我觉得今天呢，我忽然发现就是做节目其实有一大乐趣，就在于一开始你要放一个钩子出来，然后呢在结尾的时候看能不能把它收回去、嗯、刚才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红日说，为了等最后一首歌到达目的地的，我现在还在车里等着呢。 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刚开车出门哈，不太清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说、嗯、哎，你曾经唱过哪些毕业歌，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接下来这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 是的， 然后我就说那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今天是最后一首歌，你看你要不要等到最后就为了听这首歌曲。 是的啊，所以呢等到现在的朋友应该有耳福了啊。我们今天真的是准备把之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算是可以作为青春的时间的一个标记吧， 是也是为我们那些年毕业歌今天的互动话题做一个很好的收尾吧。 嗯， 祝你一路顺风，祝所有的毕业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都顺风顺水。 对， 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还是35到37度的高温，双休日也是36度左右、嗯、 是 大气透明度下降，闷热感增加。 对，当然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晒以及呢这个降温的这件事情哈，这两天千万不要中暑了，在毕业季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外面呢是特别火热，让自己内心凉凉哈。 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的汽车音乐会，我们一起来听祝你一路顺风。 没有说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当拥挤的月台寄托送别的人们，却寄不掉我深深的离愁。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肯说出口。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却不敢说出口。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掩埋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祝你一路顺风。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他会身披七色表带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不怕日晒，超长续航，地上水下随时随动，感受我的心率，带我体验活力人生。他， 您说的是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吧？今夏潮手环速速 pick，